怎么好了？

为别人无法体会，这感觉要心扉，借问一只会用今晚来接轨，告别沉闷的单身派对，真爱突然插嘴，你最真实心

更深在那一片荒凉的陆地，你的音乐在撩拨我的情绪。 Oh my god, I'm ready as a beat， 两座山峰下一道墙给军人打底，皎洁的月光冰冷一丝丝的恐惧，夜里的树枝上观察着我在你长久用的独立上帝就在哪里进去。 Oh my god, yes， 我抱起妈妈去，不去不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到达屋子，那里住着一个女孩名叫伊，她说以前童年里曾经来过这里，回去以后写下了著名的童话，那今后我的风铃也曾到过这里，盖的房子每张阳台藏着数百卷纸，给周杰伦写词的方文山也到过这里，他编好的歌会让数年的诗句， 他比传说里还要美丽，他劝我留在这里，是自己，他要我留在这里，美丽的意义，美丽的传奇，美丽的桃花源记。 夜半更深，那一片荒凉的墓地，诡异的音乐在撩拨我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窗外天气阴，窗内坏心情，朝一家两颗心，两个人 Woo! 间画下认真的句点。我说这对不起又让你伤了心，都是我猜忌，原来爱情没有输赢。哒哒哒哒哒哒， 我只要爱你。